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雲家，酋長球場是他的玩具，韋拉走了，沒人記得了，沒人記得呢，他就開始他的魔念就出來了。加里利維爾明確地指出亞仙奴當日三條戰線前中後怎樣如何被我們華僑的球員切斷， 即是他就告訴你，喂，我三十萬望周身，現在喂我應該要做多些，你給我做吧。 如果我要數一個球員去代表英超，我一定選傑斯。 我華頓和利物浦都是這麼多年來的牌啊，即打比並零白藍，其實我覺得這一兩年的牌是都黃牌紅牌 散化了， 發明來相國非炒拿紅牌，反而你們會為他辯護說不應該拿紅牌， 即是什么心态，委书下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真是华鬼繁文你得差我头搞到又要我剪头发都鬼气 了。有一剪咩？剃光了你 之前啊嘛，跟着条契弟差我去剪 大炒万里 要饮水思源，要多谢 My Radio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十一点半，星期五晚十一点加长版，密切留意。 即係無線嗰個收費台開咗個即係記者會，咁啊記者會完咗之後咧，就有48個即係靚女俾你啲主持啊評判，真係揀個揭秘嚟嘅啫，大佬。 有啲哎呀，許旭敏，我同你好熟咧，咁幫我滴汗。 哎，嗰啲片段放出嚟好笑。 主要就睇波講波啊嘛，開心嘅啫，咁樣。 睇咩波先？睇嗰啲 世界盃啊！睇咩波？哇！你真係無養，但我警告你， 唔想揾你下次一集添。而家唔好啦，俾受惠坑我個頭。 咁咧，既然有黃毓民先生喺度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呢個 My Radio 呢個廣播呢個品牌咧，就應該冇衰嘅。 你叫呢個多啲開聲咁就 OK 啦，就冇衰啦。人腳我哋就有喺度噶啦。 啊，點止人腳咁簡單啊？就成天王巨星。 人腳有曬做啦，咁唔係我嘅人，我嘅人嚟做，我冇乜可能去瞓覺嘅大佬。 我以為你做埋添， 真係你啫，台長你真係好大熱啊！梗係我做下嘉賓嘅啫，間唔中。 本土粵文，曾卓文。 各位观众有礼，小弟是曾卓文，而家又到咗本土粤文嘅时间啦。今次我哋想讲一讲本土粤文帝女花，而呢次咧会分两集讲嘅，即系有上下两集。吓，咁啊，我哋睇一睇呢个 PowerPoint 啦。本土粤文帝女花所讲嘅，顾名思义就系唐迪生先生嘅帝女花啦。唐迪生先生1919年生，1959年去世，素有粤剧莎士比亚之称啊。阿张五常教授咧认为阿唐迪生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嘅。阿李欧凡教授更加认为唐迪生嘅代表作《帝女花》可以同威尔第嘅歌剧《阿依达》相提并论啦。咁我哋而家就首先听一听呢个帝女花嘅主题曲《香腰》啦，而家即刻去片。 Thank you. 愿心盼望能啊同合作，鸳鸯侣上会旁，前台上再设新房，地府任侍女在明难听啊杨门河。再见金仙帝人千丈，与妻双双求闻帝我。像飞上大雷呀，放落头啊头上。 剛才听过这首《脍炙人口的帝女花》，这首帝女花呢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而且百听不厌，次次听呢大家都会很感动，至少小弟很感动啦。有些人说这首帝女花呢直情是象征香港的。至于不过我们今天想介绍帝女花的语言和文学， 至于政治嗰方面咧，我哋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嗱，最近呢、這个近年来，香港教育局啊不断推广普教中，即系话而家经已有七成嘅小学同埋四成嘅中学普教中啦。而研究香港粤语嘅国际权威 Professor Robert Bauer， 即系包瑞信教授咧，佢嘅研究指出，普教中嘅结果就系香港嘅粤语会沦为次文化、次阶级语言，即系净系嗰啲冇字冇识嘅公公婆婆喺屋企咁样先会讲嘅，难登大雅之堂就变成好似而家广州嘅粤语一样。香港嘅粤文乃系华夏雅言最后一站，亦都系我哋香港人饭碗所依。凡我香港子民都应该竭力嚟到守护，而要保育粤文呢，就要研读以至创造优秀嘅粤文作品。阿唐迪生先生粤剧《帝女花》咧就家传户晓噶啦，示范呢个本土嘅粤文点样能够做到文白粤交融，即是文言白话同埋粤语水语交融嘅圆满境界。从阿唐先生嘅作品，我哋亦都可以见到本土嘅粤文点样传承古汉嘅语音啦、语汇啦、古汉嘅语法同埋章法嘅。咁我哋今日就介绍呢几样。嗱，而家首先讲一讲唐迪生先生，佢享年只不过系四十几岁，英年早逝，但系咧佢竟然创作出四百几出嘅粤剧作品。啊，听清楚，系四百几出，就唔系四十几出。佢嘅文学成就同埋艺术成就咧，其实高过阿金庸同埋大陸嘅莫言嘅。咁所以頭先都講啊，佢其實係應該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可惜佢英年早逝。頭先睇過阿唐迪生先生嘅相，都可見佢非常靚仔嘅，好似當年嘅羅劍郎一樣。嗱，我哋而家簡單介紹一下呢個《帝女花》嘅劇情，不過可能大家都知噶啦嚇。咁不過或者有啲後生嘅朋友未必咁熟悉。咁啊，入邊就分呢幾場嘅大戰咧，就係庶民就係話當年明末啊，崇祯皇帝即係最後一個皇帝啦嚇，有一個好錫嘅女就係長平公主啦。咁長平公主咧，第一幕嗰陣時佢就舉行一個選驸馬嘅考試嚇，咁有啲人去應徵啦，有啲王爺公子去應徵，咁啊阿任劍輝咧就飾演嘅男主角呢、這個周世顯啊，就嚟到應徵啦。咁咁初初啊，帝女花即係阿白雪仙飾演嘅帝女花咧，阿長平公主就有啲傲慢嘅嚇對待呢、這個。呢啲未來驸馬或者係潛質驸馬，咁但係呢個任劍輝所飾演嘅周世顯咧，就以理服人，亦都以情嚟到服人。終於咧就長平公主就折服於阿周世顯嘅才華同埋氣質以至情操。於是佢哋兩個人就喺呢個宮入邊嘅連理樹下山盟海誓啦。點知咧佢哋仲尚未完婚咧？呢、這個清兵就打到入嚟啦，嚇！咁呢個崇祯咧就為咗怕佢嗰啲老婆仔女，即係皇后啊、王妃啊、公主啊，受到呢、這個sorry， 嗰陣時唔係清兵打入嚟，係呢個闖賊李闖王打入嚟。咁啊，呢個崇祯驚住佢嘅家眷受到呢個奸污，於是就將佢哋刺死。咁而呢個佢又親手咧就要斬關呢個長平公主，不過又唔落得手，於是歪一歪手咧就斬傷咗啊長平公主，以為死咗。咁啊，收尾就李闖王就殺到入嚟啦。咁啊，呢個長平公主就同啊周世顯啊失散咗。長平公主收尾俾另外一個家臣就救咗。而後來咧，啊周世顯就喺一個庵堂嗰度就撞到個師姑，好似阿 长平公主嚟嘅，其实就系长平公主嗰幕咧就叫暗语啦。长平公主咧就谂住唔好连累周世显，于是就唔肯认系公主嘅。咁啊，但系不认还需认，终于认咗，点知咧就俾呢、這个哦啲半神咧卖国嘅半神嚟到出卖吓、啊，即系要将佢哋卖俾清帝。咁啊，周世显同阿长平商量过，于是就假意归降。不過有三個有約法三章嘅，要清帝咧應承先葬呢、這個崇禎、然之後放咗呢、這個太子，咁然之後先肯歸順元分。咁呢、這個清帝應承咗佢哋要求之後咧，佢哋喺即係長平同埋阿邊個阿周世顯咧喺洞房之夜就飲毒酒自盡。而臨死之前又唱出頭先嗰首脍炙人口嘅香腰啦。好，我哋睇下一個條 slide 嚇、啊。呢、這個任劍輝咧，舊年就係100歲嘅誕辰，咁亦都有好多紀念嘅活動嘅嚇、啊。飲白當年嘅飲白糖，即係任劍輝、白雪仙同埋唐迪生都係鐵三角，佢哋合作無往而不利嘅。咁我哋再睇下一个 slide， 帝女花就用好精妙嘅文学形式传承咗广东话入边嘅古汉语音啦、语法啦，头先讲过啦，单音节词、语汇、套语、章法，仲有历朝嘅典故，上接呢个中华嘅经典，横通白话文学，有助香港文学成为华夏文化嘅大宗。抵消了这个现代汉语的影响、啊、我们再看下一条 slide， 粤语保留了古汉的语音，譬如入声字，即是以 P、T、K 结尾那些为之入声字，还有合口音，即是 M 音，而做到音义合一的，而这些入声字和合口音在普通话呢已经没有了。好，我哋再睇睇，譬如咧，喺呢个暗语入边，周世显就话啦：你从前多纤瘦，一般秋水也含情。咁呢个含情咧，就系、是、含情脉脉嗰个含啦，而呢个字就系合口音啦。喺广东话嚟讲，真系合埋把口嘅。而在普通话閒錢閒呢就开住口嘅，即係唔知含唔到嘅。另外一句例子喺帝女花揾到嘅呢，就係、是、收牵鸾凤带，怕对合欢床啊。呢、這个合欢呢亦都合埋口嘅。而普通话和开住口真係好唔掂㗎。我哋睇下下一条片，入声字咧个特点就系好容易、好贴切咁样表达出悲戚孤绝嘅情绪同埋感觉同埋气氛，而做到音义合一嘅。譬如喺呢个《帝女花》入边，阿周宗吟寻韵白，到底呢种真消息啊，抑或假消息？常言道，人死耳无声，提到帝女回生，我就心戚戚，又不是清明，又不是寒食，借尸还魂，事未真，庵堂哪有鬼堆积，我富贵不能忘，对公主她长相忆，张骞啊张骞，你有没有认错人，抑或看错色。这个全部都是以入声字来到押韵结尾的，好像消息的息啦、心戚戚啦、寒食啦、鬼堆积啦、长相忆啦、看错色啦，都表示他很绝望啊，好不开心咁样。对比李清照的词，沉沉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都最难将息啊！呢、這个亦都系压侧声韵同埋入声字嘅韵表达出嗰种真系好冷清、好凄戚、 好孤独嘅感觉嘅。所以如果用普通话读咧，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嘅，好似相当轻松添。所以普通话是语数频繁 的语言来的、啊、真的比不上粤语、啊、我们真的有根有据。语法方面，香劫里面有云：你相顾断悠长，痛别离泪的衫，惨过玉环方信别离难、啊啊、惨过玉环，如果用现代汉语呢，就变成比玉环还要凄惨先得。嗱，惨过玉环咧，就系将个形容词摆先。形容词喺呢度，如果比较式嘅话，形容词应该系最重要嘅，佢就摆先。咁然之后咧，表示呢个比较句式嘅字，即系过咧，就摆喺呢个形容词嘅后边紧接住嘅。吓，如果呢个白话文啊或者北方语言咧，就比玉环还要凄惨，变咗嗰个形容词系摆到最后嘅，吓，好吊引嘅。好啦，另外咧喺相表入边，阿世显就再对阿公主口鼓：你快啲收下表章，等我代帝上朝，若能成大事，就重返旧巢；倘若难成大事，我盘张颈血，浅功曹啊！北方话就要讲成我再次回到老巢去，真系好沉气噶，重返旧巢吓，得四个字，同埋非常有力吓，用一个反字就搞掂啦。好多时咧喺广东话咧，呢个反字会读成翻嘅，好似翻学、翻工，其实同一个字嚟嘅，只不过音调唔同咗嘅啫。所以大家咧就唔好写番茄嗰个番啦，亦都唔好写翻身嘅翻，就写呢个反字啊，即系撑船边就啱噶啦。好啦，而家我哋提到呢个单音节词啦。嗱，头先讲过啦，粤语语音丰富，声母有成廿个，韵母咧就有成88个之多。声调就有成九声，甚至十声啊！有人话有啲情况之下有十声嘅。普通话嘅声母数目差唔多，但系韵母啊，同埋呢个声调就少咗成半。所以广东话嘅变异能力好大，口语可以用单音节词，唔使复音，唔使双音节，文书呢亦都随之简洁嘅。北方话入边嘅眼睛、杯子、马儿、石头、房子、威风，全部都要双音节嚟到变异，因为普通话入边同音字实在太多啦。而广东话净系需要讲眼、杯、马、石、屋、威，就好似古文一样，好多单音节词。一字一义的这个参考了陈云的中文起义。好，下一条片，譬如在黑丝里面，周宗大惊，抢血书独戒口鼓：张骞，你快点命人去找几个心腹家丁，将公主的尸骸裹以玲珑，以大石坠沉海底去吧。是注意了，是大石，不用大石头的。同样在暗喻入面，周世显唱道：骂声观音昏贵，你有千眼都不靓啊。现代汉语就要写成你有千双眼睛也不管用了、啊、你有千眼都不靓，真的好靓的。下一条片，我哋而家介绍一下帝女花嘅词汇有咩特色。帝女花继承广东口语入边嘅汉唐文言，坚持写今日颈血食银牙饮砒霜，等我嚟到偷听一下，一世聪明，一生聪明。 尚未有拆兵终迹啊，古意亦然，真系好古雅噶。香港学生就要俾嗰啲普教中嘅老师逼佢哋要写北方嘅口语，乜嘢今天啊？嗱，注意啦，今日其实雅过今天嘅，即系日系古雅过天嘅。博子血液，博子呢其实是北方的土话，你看康熙字典里面、这个、查这个博字根本就查不到颈的意思的，而是查到土词，所以即是说到了清朝的时候，这个博字呢都是未入这个书籍书面中文的。而颈呢，颈血是用了几千年的中文，大家千祈不要以为个颈字是广东俗语啊，这些是用了几千年的雅言。另外呢，食银牙这些所谓普通话或者是现代汉语又要写成和讲成吃银牙啦，其实食呢又是雅过吃的，吃是土语来的，大家就不要成日写吃啦，要写食饭不是吃饭、要写饮汤不是喝甜汤。让我来接听一下，这些又是共产中文啦。另外一辈子聪明是一世聪明，一生聪明、一辈子都是北方的土话，一生一世才是华夏雅言。另外还有什么列车还没有开出、其实尚未有是不是雅好多呢？又或者无亦都是等于广东话的无。好，下一条片。在刑讽里面，世显对公主口鼓，刚才讲过了，倘若难成大事，我本将颈血浅功曹啊。没错，这个颈字就讲过了，是雅过博子的。以前我认识得有位朋友，他是香港人，但是他在大陆出世的，那时候他在香港是读中文系毕业的、他有一次我就写这个颈字、用这个书面写给他，那他就笑我、说我写一些口语，他说应该用博子、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口语是博子，不是颈。